第七集，马嵬影歌。燃烧军团的确从他们面前暂时撤退了，现在抵抗者们再一次掌控住了局势。艾露恩姐妹会开始重新治疗伤患，他们穿行在暗夜精灵的士兵中，有几位姐妹甚至在照顾牛头人，尽管他们还明显有些不情愿。战斗号角让三位施法者朝星野领主驰骋冲锋的方向望去，那名贵族抡起自己的佩剑遥指燃烧军团，很明显他认为联军的这一次胜利完全是他自己的功劳。 哎，来吧，我们去看看能不能帮助那些姐妹们，我们还有很多伤员要照料。影哥，你受伤了？ 啊，没事，这点伤不算什么，盔甲很好地保护了我。 嗯，燃烧军团的武器经常是淬毒的，就算是一点轻微的伤口也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。你的反应非常快，是你挽救了今天的局面。 我只是请求牛头人胡恩给我一些人拯救我的部队，又请求矮人支援牛头人的阵线。 就像我说的，这都是因为你快速的反应，在局势最危急的时候，是暗夜精灵和牛头人的无私互助让我们转败为胜。真希望拉文凯斯能够看到今天的情景，我刚回来的时候还以为我们的联军仍然是一盘散沙。 难道你以为是星眼大人做到的这些？ 唉，他不能。 加洛德，女祭司们说看见你了。 马维， 我们很久没见了，小弟弟。 是的，自从你开始侍奉月亮女神，选择哈吉里神庙作为筵席之所，我们就没有再见过了。 那里是尊敬的大祭司卡罗瑟拉升入群星的地方。 那里离家实在太远了。 啊，各位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，这位祭司是我的姐姐，马嵬。马嵬，这几位朋友是…… 很荣幸与您相见，古老的长者。 请起身，你不需要向我跪拜，欢迎与我们携手抗敌。你们今天的支援非常及时。 月亮女神英明地指引了我们，尽管马琳达和其他一些姐妹牺牲了，但我们终究稳定住了节节败退的阵线。如果不是因为距离遥远，我们很可能会在那些牛头人之前到达。这些牛头人看似粗笨，却很懂得战斗。 这全都是因为你弟弟的协调和指挥，是他拯救了你们一族。 加洛德，一名城市卫兵的队长竟然成功指挥了整场战役。弟弟，这一次你真的很幸运。 幸运？说实话，我认为这归功于他清晰而务实的头脑。 弟弟，你还没有向我介绍，这位是…… 啊，抱歉，马嵬，这位古老的贤者是克拉苏斯，他身边的是罗宁法师。 啊，一看便知你们是杰出的人物，欢迎来到这个时代，愿艾露恩赐福于你们。 还有这位，他是马法里奥怒风。 是的，我们的一位姐妹和你很熟，就是泰兰德雨风。 啊，我们是一起长大的。 我们为牺牲的姐妹而哀悼，我很担心她会因为缺乏经验而遭遇灾祸。如果马琳达能够选择一位更具经验的继承人，情况应该会好很多。 泰兰德没有犯任何错误，那场战斗异常激烈，蔓延范围极广，他来帮助我抵抗敌人，却受伤昏厥了过去。在随后的混乱中，恶魔的仆人们抢走了他，我们会救他回来的。 我将向艾露恩祈祷，希望他平安回来。还好你的伤不重，弟弟，还请原谅，我必须去与其他姐妹会合了。马琳达的牺牲意味着我们必须迅速推选出一位新领袖，他还没来得及亲自选定继承人，愿艾露恩再次赐福于你们。 哼，加洛德，你的姐姐还真是又友善又令人愉快呢。 她非常忠实于艾露恩教导的传统，她总是这么严肃。 没有人能够否认她的忠实，只是希望她能尊重别人选择的不同道路。 哈哈哈哈，打得真痛快， 有许多值得传唱的击杀战绩，也有许多战士将因为他们的流血而得到颂扬。 听起来不错嘛。 牛头人都是一流的战士，我很愿意和他们在战场上一同杀敌。当然和兽人没法比，不过也差不多。 至多只是又一次暂时性的停战，即使有其他种族加入，这种情况也无法继续下去。我们必须彻底扭转战局。 但这就意味着需要龙族参战，可我们都清楚，只要死亡之翼还拥有恶魔之魂，他们就什么都不敢做。 的确，我也很担心他们不敢有所行动。我们看到了蓝龙一族在试图阻止他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，但我们必须把那东西从黑龙手中夺过来。 你是对的，我们必须这样做。 你不可能是认真的吧？ 我是认真的，我自己也隐约有过这样的想法。 但是我们甚至不知道死亡之翼在哪里，它隐蔽的甚至比其他巨龙还要好。 这一点也没有错，我曾经考虑过一些古代法术，但到现在也没能找到一个让我有信心的办法。我会试试那些法术，如果失败了，我就不得不。 这件事我能做到，我可以通过翡翠梦境找到他。我不相信他能像那座宫殿一样将自己和翡翠梦境隔绝开。 很可能你是对的，但即使他有这个疏漏，这样做也是极其危险的。奈萨里奥会在你找到他的同时感应到你，就像你之前提到过的，他也曾经试图在翡翠梦境里追踪你。 我已经学会了更加谨慎，我能做到，这是救泰兰德也是救我们的唯一办法。 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去救泰兰德的。 我马上就开始。 不，你首先需要休息，你必须以最好的状态进行这次搜寻，这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他。如果你犯下错误，或者被奈萨里奥发现，那一切就都晚了。 我会照你说的去做，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必须去做，我要找一个人谈谈，这可能会增加我取胜的机会。 你是说塞纳留斯？你是对的，你需要和森林的主人谈一谈。